狼打尽，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。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晚上11:00，杭州，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。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，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你好982，我最近呢做了一件特别想打死我自己的事，就是那天我一个不小心，一个手滑，把我硬盘里300多个G 的音乐资源全都清空了。然后我当时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了，因为毕竟是自己从初中以来听歌的一个记录和回忆，然后就一下子全都没有了，真的是非常的惋惜。不过其实后来冷静下来想想，也还好吧，因为有许多歌还可以慢慢的找回来。不过这让我意识到了实体唱片的重要性，所以我的心愿就是以后还是能够多多的买实体的唱片吧。也希望在这个大家都用流媒体听歌的时代，国内也有更多的人来支持实体唱片。 在分别后第几个星期，我开始去关注你那边的天气。有时候晴天，我这边下雨，你在的城市没我的孤寂。就在最近这些日子里，断断续续的我失去你的消息。每当我想你，想对你去关心，却守着孤独，等不到你恢复甜蜜。是我太过爱你，才有不安的心理，太想去拥抱你，才会掉进了恐惧。你舍过的空间，有没有时间回忆？还是 出窗口，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。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，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。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10点大陆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 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年日钟声在耳边轻轻敲下，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兆彤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哥，我是吴彤彤。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兆彤。有些话我不想说了，我只想把这些好听的歌带着一种情绪送给你。窗外的雨小了，而我笑了，因为不出所料，今夜他不来了。 徘徊人群之间，只为盼望着你的出现，好想回到从前，每一段甜蜜的画面。我不管似水流年对你的诺言 Now and forever， 爱你心不变。让我再说一遍，心中对你无限的依恋。虽然你已走远，却留下最美的记忆。 一个在校生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正在准备论文，下个星期就要交了，所以很着急。白天的时候太吵了，也那个没有灵感，然后夜里的时候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可能思路才比较清晰。如果要是困了的话，就喝杯咖啡，听听音乐啊。希望我的论文早点完成吧，然后能得到导师的满意，然后呢就能睡几个好觉啦。 你是空气，是我的呼吸，你是玫瑰，是我的

的时候我好像笑了，那是你教会我的一种笑，一种介于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笑。王子公主那离我太远了，我倒是想起了你教会我的一些事情，比如说第一次在一个女人怀里哭就是你教会的，比如说你教会我什么叫云淡风轻。 夜夜多漫长，只有孤单作伴，陪着我浮沉与飘荡。多希望谁能够点一盏烛光，为我把忧郁照亮。离开你身旁还假装不忧伤，忍着泪不让你看穿，总想过有一天能有幻梦一场，梦里醒来一切又回到过往。曾经相信无法把爱遗忘，真理终于渐渐平淡，云淡风轻是我现在所有的心情，甜蜜中带着酸心。云淡风轻，就算你再黑，总会我的心感觉已消失。 装不忧伤，忍着泪不让你看穿。曾想过有一天能有幻梦一场，梦里醒来一切又回到过往。曾经相信无法把爱遗忘，如今时间证明终于渐渐平淡。云淡风轻是我现在所有的心情，甜蜜中带着酸心。云淡风轻就算你在还走回我的心，感觉已消失无踪影。生活在继续。

现在正在构思我手头的本子，制片人催得很紧，让我三天之内必须得搞定。平时大家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都是每天一集或者两集这样，但是我们去写本子的时候可能很快就把整个的脉络全都写出来，全都构思出来。当然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的辛苦，但是很享受吧，因为你在写不同的剧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经历不同的人的生活，使自己的生活也变得丰富起来。 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，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，只是我早已经遗忘，当初怎么开始飞翔，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，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，但我也渐渐地遗忘，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。我一个人吃饭、旅行、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、写信、自己对话、叹息，只是心又飘。 原谅 抱着温存，轻笑着认真，别想得太深。你敲打着门，受伤的痛苦眼神，任谁看了都会于心不忍，手心那一道伤痕，不说我也不想问。谁可以让你拥有到老，你就这样回来了，我的月亮来不及说出口。你敲打着门，受伤的痛苦眼神，任谁看了都会于心不忍，手心那一道伤痕，可以让你拥有到老，你就这样回来了，我的月亮来不及说出口。 这是游鸿明的喜欢原谅别人。你喜欢原谅别人吗？如果你问我，我有些为难，我不知该带着感激还是怨恨或者是不理解的眼神抬起头。我知道你就在我的面前，我也知道你我的相遇将会写出一个故事，而这个故事还会有另外一个女主人公，此刻她藏在黑夜里。来听这首歌，它就叫双城故事。 Yeah. 的天空，也许失眠是为了等候，等候着第一道晨光，温柔的梳在头发上，不需要理由，就这样爱上你。也许习惯熟悉的距离，也许只想放心的呼吸， 不需要理由，就这样突然爱上你。还有那些黑夜中轻轻流淌的旋律，这里是夜歌，五周同和你在一起。在这首歌里，我望着夜空，还在寻找那颗最脆弱的钻石，直到你叫我回来，我还无法找到它。那我们明日好吗？我是武兆彤。 欺骗背叛我都原谅你，我像以前一样爱你。时光已远去。